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殿下为何不信？天下女子的倾慕，殿下都能轻易接受。那为何不信我任安乐入京，只是为你而来呢？ 你……寒夜荒唐的失笑，几乎要问面前的女子叫一声好。普天之下除了皇帝，谁有资格如此称呼一国储君？ 我怎么了？你不信？ 寒夜对上任安乐的眼睛，他此生从未见过这样认真执着的眼神。望着你时，好像你便是他一生的向往追忆。即便寒夜贵为一国太子，也不得不承认这双眼眸里的感情太过震撼浓烈，浓烈到他差一点便相信了。 任将军，晋南山高水远，有些事还未来得及传到帝都，但安乐寨投诚之际，孤派去晋南的暗卫替姑捎了些话回来。 哦，何话？ 暗卫有言，晋南千里国土的儿郎皆称将军天人之姿，竞相倾慕，奈何将军风流不羁，惹了不少桃花债，这才千里远赴京城。如今姑总算明白传言非虚，将军这般情深忠于一人自是妙事，可若对人人皆是如此，孤着实无福消受。 寒夜眼底一派清明，任安乐闻言，瞳中深情骤然消散，溢出几点笑意。 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古人诚不起我也。想不到晋南弹丸之地的事，殿下也一清二楚，难怪今日会刻意邀约，怕是担心我会祸害了温小公子吧。 将军此话言重了，孤今日请将军入东宫还有一事。 殿下直说无妨。 如将军这般豪气云天的女子，孤平生少见。将军既然心怀天下，有将帅之才，不如戍守边疆一展抱负。当年的帝家家主心怀苍生，世人皆颂，将军何不效仿？ 太子，任安乐十三岁执掌安乐寨，北抗朝廷大军，南击盗匪水寇，历经百战无一败绩，名声显赫。大经历国20载，除了16年前隐世不知生死的帝圣天，还从未有女子能如她一般威震云下。 确实，如此人物甘于平凡，实在太可惜了。 寒夜对待任安乐的态度完全继承了魏建的心性，师徒俩有着惊人的默契。夜色渐凉，任安乐不知何时收敛起了笑容，头微垂，眼下的眸子瞧不出情绪，只能听到他冷静的过于冷漠的声音。 陛下，帝圣天确实心怀苍生，可是结果呢？ 寒夜顿住，皱眉抬手，不悦地看着任安乐。任安乐却似乎没有看到寒夜目光一般，自然而然地继续说了下去。 帝家禅让天下退居一方，帝圣天得百姓称颂又如何？胜者王侯，败者寇。如今的盛世江山，还有谁会记得帝家和帝圣天当年所做的一切？强虏灰飞烟灭，不过帝王一句话罢了。 任将军， 所以啊，做帝圣天那样的人太累了。殿下可知为何我从未败过？我天生啊，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为了保住这条娇贵命，自然不能败于沙场之上。如今朝廷招安，我一介妇人，在京师做个散官混日子，再寻得好夫婿嫁人便是。要那么大雄心壮志做什么？怕是不能成殿下美意。 韩烨听着任安乐以无比正经的神色一口气说出任谁听都是扯淡的理由，半晌没有言语。任安乐喝完瓷杯中的最后一口茶，伸了个懒腰，起身朝韩烨行了一礼。 天色渐晚，安乐就先行告退了，殿下早点休息，不要熬坏了身子。 任安乐朝石亭下走去，行了几步却又背对着寒夜停下，他手里不知何时握了一粒黑色棋子，在指尖安静地旋转。 今日得殿下相邀，荣幸之至，这便算我的谢礼。 任安乐随手一抛，黑色棋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印记，稳稳落在石桌棋盘之上。寒夜朝棋盘看去，神色复杂深沉。他刚才自缢的一局已成死棋，任安乐落子的地方虽不能让黑子获胜，却能解局，只一子围城不破而解。寒夜抬手望向任安乐消失的方向。 传闻晋南任安乐粗鄙蛮横，不通文墨，可天下间能在一盏茶时间内化解此死局者寥寥无几。 已近深夜，东宫仍灯火通明，任安乐步子迈得洒脱伶俐，只是可怜了前面领路的宫娥。他像是觉得任安乐不像传闻一般可怖，不时回头偷偷一瞥，眼底满是好奇。 小姑娘，你瞅什么？难道我还长了三头六臂不成？ 奴婢没有。 宫娥脸庞羞得通红，头猛地缩回，三步踩成两步直朝外冲。待他一股脑行到回廊口时，才发现身后没有脚步声。在他身后不远处，任安乐静静地站在回廊中间，一身玄衣融进夜色，望向东宫深处的一座楼阁。影影绰绰的月影落在他身上，恍惚望去有种化不开的素冷。 任大人。 见任安乐并未回话，宫娥循着他的目光望去，微微一怔。 大人瞧的是北阙阁。 北阙阁， 听说是当年陛下为了迎那位入京，特意招岑北大师在东宫修建的。北阙阁可眺望整个京城的景色，与福陵山对望，华贵精致，在帝都很是有名。不少朝官曾向殿下请求入北阙阁观赏，都被拒绝了。咱们殿下是个长情的人，自那位小姐被关在泰山后，北阙阁到如今还没有人踏足过呢。 是啊，11年前，帝家权势堪比皇家时，嘉宁帝曾下旨，以帝姬之礼迎帝子元入京，将其安置在东宫北阙阁。传闻那一年的光景，即便是天家公主，都无法比拟帝家幼女在京城的华贵。帝子元自降生起注定的命运，曾是整个大晋女子一生的向往。长情，你很羡慕帝子元。 任安乐望着隐入月色的北阙阁，如此问道。此话一出，宫娥才发现自己刚才犯了皇室大忌，面色一白，吓得浑身轻颤。 奴婢没有，奴婢万万不敢。 任安乐看了宫娥一眼，转身朝回廊外走去，这一次再也没有回过头。 这世上哪桩事不需要付出代价？若是帝子元知道帝家满门有朝一日会烟消云散，血脉尽毁，可还会愿意拥有那荣宠至极的8年岁月？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